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62章，不死浩逸。镇魂石。饕餮看着白芷脸上调侃的表情，终于稍稍收敛了些许。你可别告诉我，那群异国人竟然掌握着那枚上古以来本该消失的镇魂石。哼，那群当初被当成炮灰的异国人自然不可能拥有镇魂石，但我认为当时队伍中应该混入了某个持有镇魂石的家伙。白芷摇了摇头说道，这个地方深藏山腹之中，几乎无人知晓，更何况那些异国人，我想应该是那个持有镇魂石的家伙带领着那群异国人来到了这片本应该无人知晓的禁地，以盗墓为诱饵，驱使异国人协助炸开山体，以便更接近并松动七星树魂阵，从而埋下了今日异变的导火索。而那些被利用的异国人引泄了而出的瘴气，当场毙命，顺理成章的被尽数灭口。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当年带领异国人来此的某个家伙，就能揪出镇魂石的线索。饕餮轻声念叨着，似乎完全无视了脚下愈来愈剧烈的震动。我想是的，前阵子的那场暗影游戏风波或许并非阴谋的序幕，躲在背后那名幕后者可能早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行动，而这一切都围绕着那颗突然出现的镇魂石。白芷说道，传说中镇魂石拥有操纵魂魄逆转轮回的神奇魔力，当年上古之战后，人们便是利用这东西分离了蚩尤之魂，导致他永世无法轮回转生。但很少有人知道，镇魂石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在于它本身便是来源于魂魄的滋润供养。换言之，它是在无数亡魂的堆砌下才诞生的，而积聚的亡魂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强。所以你认为那名幕后黑手暗地里制造这些祸端，就是为了收集亡魂，为这颗重现于世的镇魂石提供能量？饕餮诧异道，但如此大的动作，三界不可能不察觉。正因如此，所以才要以意外为包装。无论是之前的暗影游戏也好，这一次的封印松动之祸也罢，白芷接口说道，如果说之前的暗影游戏只是一场实验性质的小打小闹，这一次的封印松动带来的灾祸可就非同小可。姑且不论尸魔重现于世会有怎样的后果，单凭扩散出去的瘴气就足以让方圆数百里的生灵死绝。而这场灾祸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数年前便开始步步设伏，借他人之手伪造意外，制造松动。可见这名幕后者的心思之缜密，我想恐怕那名幕后者的行动绝对不会就此终结，又或许像这次事件一样，对方早已埋下了许多定时炸弹，等着逐一引爆也说不定。如此费尽心思的 要供养成魂师，那个幕后者到底想干什么呢？饕餮低语着，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身后的地面已在两人交谈的这段时间里渐渐拱起，层层碎裂，似有什么东西即将破土而出。对方具体想干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不说别的，单是用镇魂石控制魂魄这点就足以制造混乱。如果之前那些不死民没有被祝融之火所消灭，而是逃出去的话，那制造的冤魂可就难以预估了。毕竟那可是相当于不死军团呢。白志说着，瞥了眼饕餮身后的那只从地底下缓缓伸出的尸魔手臂，轻轻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我们恐怕没时间在这里继续讨论了。崩落的碎石伴随着尸魔的嘶吼在溶洞中盘桓不去，而此时饕餮才似乎总算想起来背后还存在着这么个东西。他转过身，面对着黑气喷涌的前方，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惊慌。难得和老朋友谈个事儿还被打断了，真是扫兴了。饕餮注视着眼前的尸魔，语气中似乎很是不满。要帮忙吗？白志问道。不用，一个被镇压了千年的废物尸魔我还真没放在眼里。饕餮笑了笑，暗紫色的火焰从他的掌心渐渐燃起，随即迅速包裹上全身，在他背后勾住出一只火焰燃烧的巨兽虚影。与此同时，一股极具压迫感的气场从他的周身迸发而出。去追你的宝贝徒儿吧，外面瘴气那么浓，我可舍不得他就这么白白挂了，至少目前来说他还不能死。饕餮说着一步步走向前方即将从地下攀爬而出的尸魔，而白志见状便也不再说什么，转身准备离去，但又像是想起了某件事儿似的，突然定住脚步，回过头看向饕餮的背影。饕餮，虽然我不知道你对外隐瞒真正实力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有句话我得先说在前头。白痴冷冷地注视着前方那名红发男子，言语平静却暗藏锋芒。如果你敢做出任何伤害江瑶的事儿，我恐怕今后盯着追杀你的就不止凌玉台一方了。哼！饕餮冷笑一声，随即身形一闪，瞬间暴涨的暗紫色火焰夹杂着一抹妖冶的红光，径直冲向咆哮而来的尸魔。而白痣的身影也最终在崩塌的碎石中消失不见。只听轰隆一声，脚下突如其来的震动让江瑶的身形猛地一个踉跄，直直扑倒在这片黑雾缭绕的密林之中，连带着他背上昏迷的周文涛也一起滚落了下来，仰面倒在了地上。 文涛！ 江瑶大喊着，他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势，连滚带爬的扑到周文涛身边，却见此时的周文涛已脸色发青，连先前刚刚止住血的伤口也再次崩裂，鲜血从他胸口的那道伤口处不住的汩汩流出。 怎么会这样？ 江瑶大惊失色，他试图再次唤出九牙虚像为周文涛治疗，却不料经过先前的那场压榨式的爆发，此时的江瑶力量早已透支，任凭他如何努力呼唤，那道九牙给他的铭文却再也没有亮起。 把他平放在地上，别离开光照的范围。 伴随着一只偌大的淡蓝色光照从江瑶身边落下，一个沉稳的声音从江瑶的身后响起，只见之前那名救出他们的赫夫黑发男子从半空中徐徐落下，在将依旧昏迷的穆剑云和青羽安置在一边后，黑发男子随即迅速上前，将散发着蓝光的右手轻轻放在周文涛的伤口之上。 这张脸。 男子看着周文涛的脸庞似乎有些诧异，但又很快明白了过来，随即不再言语，专心地为周文涛止血。很快伤口的血再次被止住，但周文涛的气息却是越来越弱。 虽然上次救了你的兄弟，但这次恐怕救不了你啊。 男子望着周文涛轻轻地叹了口气，转头看向江瑶。 我的光照虽然可以暂时隔离林子里的瘴气，但无法驱除他体内已有的瘴气侵蚀，恐怕已经无力回天了。 不，不，这不可能！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让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江瑶揪着黑发男子的衣袖，几乎崩溃，一股深深的懊悔与无力感瞬间涌了上来。他后悔带着周文涛进山，更后悔自己力量的渺小。如果自己能早点开始修炼，如果自己能变得更有实力，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好友逝去而无能为力，正如当初萧远那件事一样。黑发男子沉默着，金色的树瞳中倒映出江瑶那自责而惨然的表情，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世纪前某位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红发少年，同样的眼神，同样的悔恨，同样的悲哀，与此刻江瑶的形象交叠在了一起。 如果想要救他，或许只有一个办法。 黑发男子注视着江瑶，突然开了口。 什么办法？ 江瑶一听，顿时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连忙紧张地问道。 喝下不死民的血。 黑发男子看着江瑶，缓缓道出了答案。 传说不死民曾因误饮赤泉之水而导致身体不老不死，换言之，他们身体里的细胞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若能用他们的血肉修复周文涛的伤势，或许他还会有一线生机。 不死民，可他们全族早已在上古时代就已牺牲了，连他们的尸体也已经…… 江瑶想起了自己先前在溶洞中所造成的那场浩劫，眼前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瞬间湮灭，进而演变成深深的绝望。 不死民，他们都被我烧成了灰了，都怪我，这都怪我。 上古时代的不死民部族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这并不代表这世上没有不死民的后裔。黑发男子说着，伸出右手食指，在左腕上轻轻一划，只见一道骇人的血口赫然出现在男子的左腕。然而还没等江瑶从震惊中回过神，却见那血口已自行愈合，消失不见。 这是 江瑶惊愕不已，猛地想到了什么。 难道你是？ 我名为玄冥，名字继承于我的母亲冬之女神，而我的父亲便是上古时代不死民一族的族长夏渊。黑发男子看着江瑶平静地说道，我就是这世上最后一个不死民后裔。